的天，撞落每点小雨点，张开口似救生圈，实言语的酸与甜，卷起心内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软垫，走在雨心碎心碎，扣起乌一边。我无心睡眠，我脑交织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在明日难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忧郁奔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心碎心碎，扣起乌一边。我无心睡眠，我脑交织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难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忧郁奔向冷的天，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心在甜，忧郁奔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